轻地和你诉说梦想，但这些光景轻轻远去了，这岁月夜是更长。烟火可好吗？我是以往一样，这个梦独个欣赏。 分手在河边，月蒙蒙星无光，小河中渡船轻轻荡漾，它载着多少离愁，载着多少离合悲欢，带走了童年美梦。

仓皇的脚步，我不醉不归。朦胧的细雨有朦胧的美， 终于也来到冬季。

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，有我陪着你。